Thank you. 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，今天我们抓住夏天的小尾巴，带有夏天那种热烈的音乐，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能感受到有一丝丝清凉的有秋的感觉的音乐。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串烧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马上回来。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，今天中午到下午，本市天空云量将继续增多，以羽毛状的高云为主，云体高度通常在7000米左右或以上，透光性比较好。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，和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，天气总体感觉比较舒适，加上空气清新，气象条件对户外活动有利，只是空气干燥，应当注意适时补充水分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部地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 同仁堂路边酒，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，家宴席间举杯祝福，让温馨和健康常伴，合家欢聚，共饮路边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开业啦！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！精彩活动等您来，敬请关注微信号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。近日张杰微博发出自己为了演唱会而健身的照片，大秀好身材，并且配文称演唱会一场接一场，该如何提升体能呈现完美 life 呢？比如练个八块腹肌啥的。图片当中张杰的八块腹肌已经清晰可见，引得粉丝大呼好酷。据了解，近几个月张杰的 We Life 演唱会已经顺利完成了4场，接下来还有杭州成都两站。此番晒出健身照，可见张杰为了这次的巡回演唱会做足了准备。歌手周汤豪2016年以《帅到分手》一曲走红，近日参加选秀节目《中国新说唱》，在最新一集的4进3环节中遭到了淘汰。他在感言中透露，自己一直都很喜欢 hiphop 文化，以前苦无机会，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就要去抓住它。他更表示，不管到了人生什么样的阶段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拼，用作品和行动去证明自己。日本流行女歌手安室奈美惠在40岁的生日上突然宣布将于2018年9月16号正式退出演艺界。前晚她在家乡冲绳举办了隐退前的最后一场演唱会，宣告正式退休。众多粉丝表示不舍，还有4846位歌迷共集资超过1500万日元，约合92万元人民币，在昨天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4面广告，表达对她的感谢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浩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

几小段音乐过后，我想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，那这一段都是和秋有关。永恒的魅力，串烧时间，今天夏末秋初，我们来聆听的也是抓住夏天小尾巴迎接秋天的串烧。在此刻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和秋有关的这一段的串烧。我是王卓，欢迎你回来。